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.hk。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2016年全力推动公投制宪运动，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宪运动筹款晚宴， VIP 席一席12位，每席30,000元，一位席券2500元，普通席一席12位，每席7200元，一位席券每位600元。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.hk。 欲购从速，多谢各位支持。 天天天能主持谢义芳、沈四海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。 好 好 啦，咁啊，哇，今日人丁单薄， 唔紧要啊，声如洪钟得啦。 好啦，人丁单薄，咁啊， 把声出得就得啦。 四海又有啲事又连咗啦，咁啊，唔知啊，前兄又赶唔赶到嚟啦？ 啊，今日盘庞大大雨中， 庞大雨啊，咁啊，庞大雨加好多有啲意外噶啦。 啊，冇错。 咁啊，我就本来都啊喺屋企都奄奄欲睡，咁啊，宋兄都应该系噶啦，咁但系冇办法。 冇计啊！ 即系节目一定要做。咁我哋嗱，点解会奄奄欲睡咧？其实我哋今日晏昼咧，就喺咗上水呢个和尚乡咧，参加咗一个千人嘅盘菜宴。 唔知啊，真系啊，唔知噶。 唔系即系咁，佢哋即系咁叫啦，千人盘菜宴系嘛？咁啊，红星椰丹，喂，咁我又问问你，红嗱，今日有人问我，喂，红星椰咩人嚟嘅？ 喂，红星椰咧，原来我哋睇翻啲资料咧，佢比天后娘娘还要早嘅。 嗱、啊，即系咧，有人话佢咁啊，咁我话我唔知喎，你突然间问起我对呢啲咁嘅神子嘅嘢，我真系唔好清楚。佢话啊，会唔会红色系洪熙官个老豆咧？咁我更加唔知啊，应该就唔系嘅。咁啊，翻去查一查资料，咁啊，宋兄都查咗啦，系嘛？ 唔系，原来佢系洪，即系洪，系咪洪熙？洪熙官个老豆唔知啊，但系佢个名原名都系叫洪熙， 系嘛？咁啊，唐朝嘅时候咧，就系一个啲高官嚟嘅， 刺史啊。 啊，咁啊，去到呢个番禺啊，去到呢个番禺咧就上任。咁啊，原来呢条友咧都即系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 佢热爱研究呢啲嘢。 咁佢就即系教识咗啲渔民咧，即系睇天文啦，睇地理啦，咁啊，即系咁啊，可以，因为捕鱼嘅人即系渔民对即系天文系要识睇啦，噶嘛，系嘛，咁所以咧就即系教识啲渔民睇天啦。咁就到咗呢个洪熙啊，咁过咗身啦，咁就即系大家咯，即系当个神咁拜啦， 怀念佢啦，呢啲啊，即系系嘛。 咁所以咧，即系洪圣爷咧，即系就系咁嚟噶啦。咁洪圣咧就系呢个洪圣呢个系一个皇帝赐嘅。赐嘅一个封号嚟嘅。 原来咧，即系佢系一个南方，即系都系属于南方嘅一个海神。 系 咁啊，北方另外有一个啦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喺香港好流行嘅天后娘娘就即系迟佢几百年噶 嘛。系梗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即系男有雄性，就女有呢个天后，咁啊，即系男女就共同保护呢个海上嘅作业啦。咁啊，所以即係因為咁樣咧，我先翻去睇一睇。屌，原來洪聖爺咧就咁嚟嘅。屌，真係我真係完全唔識。 咁嗱，即係我哋食完呢餐咧，即係托庇洪聖爺，咁啊食呢餐啦。咁今日就即係嗰個和尚鄉嗰度就嗰位村長就都近期都好猛啊。 我哋侯志強先生嚇， 侯主席。 係。 咁啊，今日同阿侯主席都有擁抱合照啊。 你有擁抱，我冇擁抱啊。我有合照，一冇擁抱。啊，著件金色嘅唐裝衫，哇！即係閃閃生輝嚟到呢度，哇！即係。有如呢个明星咁啊，即系个个都纷纷同佢影相啦， 红啊！呢期红啊， 咁佢搞咗个新界人联盟啊，叫做 啊，唔系叫新进联， 新界进步联盟应该系 新进联 啊。咁啊，我哋见到一啲旗幡喺个 会场 嗰度飘扬啦。咁啊，我估即系 香港政坛啊，又有一番恶斗， 即系都预备呢个九月嘅一个吓，即系一个选举嘅战斗啦。咁啊。 咁啊，即系嗱，我又不嬲都冇參加呢一類咁樣嘅，即係地方色彩咁濃厚嘅一啲即係宗教嘅活動啦。咁啊，今日都有幸啦，因為其實元朗都好多嘅嚇。咁啊，今日去到上水咁啊，咁啊好啦，都因 為嗱，我哋去嗱，即係呢啲就真係神話嘅神話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哋出發嘅時候， 係出發前應該就落滂沱大雨嘅， 冇錯。 到出發去到河上鄉，我哋去到食盤菜嗰刻咧，都仲係即係唔落雨啦，即係天。天算啦，天朗氣清啦、 啊。即係有啲我哋啲老友記就話：，咦，我哋真係， 係、啊、即係佢話，喂，屌你呢個洪聖爺管水噶嘛？啊、我同佢求咗三個鐘、啊啊、希望嗰三個鐘又唔好落雨啊！真係、啊，三個鐘冇落雨喎、啊，唔知真係假？ 唔知真係假？咁啊，食完之後就滂沱大雨。 啊，咁啊，食完之後咁、啊、我哋啊，咁啊，我哋其中一位啊朋友啦，咁啊呢、這個我哋神州五子其中一子，咁啊新仔又喂，屌你阿謝公，你上次真係食啲話任食嘅豆腐花，佢就喺呢度附近啫喎，咁我好啊，咁啊帶我哋去啦，咁啊去咗，咁啊食完嗱，即系唔系任食嘅，12蚊任食啊，即系你俾12蚊，咁啊任你食豆腐花啊，你中意食得落10碗又得，20碗又得，其实唔理你嘅豆浆同埋豆腐花咧，任你食，总之你摆得12蚊得噶啦。咁我哋食完之后，咁啊睇下天色都昏暗。咁咪走啦，咁咪话屌真係落雨喎、 啊。即係小喇叭真係行出嚟防落大雨、啊。 所以我哋淋到成身湿即叫半湿啦，咁中间有段时间咪大家各自返屋企就换衫，换完衫就即係奄奄欲睡，其实就真係想屋企瞓下觉嘅。咁但係即係节目必须要进行嘅。所以呢我哋都要啊都要嚟。好啦，咁我哋讲完 红嗱，你琴晚我就食，即系今日食红圣爷饭啦，即系都系生日啦。咁啊，琴日又有个老友记生日， 系应该系2月13日啊，即系红圣爷诞系农历嘅，即系今日啊，即系今日就系佢生日啦。 咁啊嗱，连续食两日生日宴， 系 即系昨晚 我冇食啦， 你冇去啊，因为喺伦敦区，你就 喺匪区我唔去嘅， 你唔去啊，系咪？咁啊，琴日咧就。有個生日宴，有一場生日宴會咧，就我哋啊老友記啊李永亨啊，咁咧佢就即 係宴請咗班老友啦，咁啊上去呢個香蜜湖啊， 咁啊食個 全羊宴，係咪真係全羊啊？ 全羊蒙古餐，咁啊成隻羊烤羊，咁啊。 咁啊 book 咗個 蒙古包 係嘛？因為雖然我冇去，但係咧佢都話俾我聽，話嗱你雖然唔嚟啫，我都要話俾你聽，即係有啲咁樣嘅好嘢嘅。 咁佢嗱，因為佢自己試過啊嘛，係嘛？咁啊邀約啲老友，咁啊琴日咧就13個，連埋伯母啊、主人家咁樣，佢太太咁啊，總共有13位賓客。咁啊嗰只羊竟然食唔曬喎！ 哇！好大隻嘅咩？ 唔係好大隻啫喎， 好流嘅係嘛？ 嚇，好流啦，即係肥肥膩膩流咁流嘅。不過就好香，好香口。 不過我對羊肉就冇乜好感嘅。 咁啊，再加上一個咧就係羊雜湯。係啊，咁啊，你嗰啲手揸餅啊，嗰啲餃子啊，即係同羊有關嘅 餃子 啊，咁啊席間咧又有啲蒙古嘅歌舞表演啊，咁 我對啲女有興趣啫。 哇！ 得唔得？ 得。唉，蒙古话唔识讲，总之就系一个字， 即系整啲蒙古嗰啲蒙古，真系蒙古， 真系蒙古嘅， 系嘛， 真系蒙古嘅。 O K， 啊，咁啊几靓女嘅，系嘛，咁啊又唱歌跳舞啊咁样， 即系专系为咗嗰个帐幕里边， 帐幕 表演噶啦， 嚟表演嘅，啊，咁当然咧，佢哋个表演咧，即系嗰个嗰间餐厅咧，就有蒙古包啦，咁有大廳啦，咁你當然可以坐大廳嘅。咁佢哋喺大廳咧，亦都有表演。啊，咁就當眾睇住佢哋個廚房烤羊啊。咁你唔係烤全羊或者烤羊扒啊呢啲咁樣，即係都 OK 啦。你唔好諗住話即係。 即系嗱，总之就未去过蒙古都享受下啲蒙古嘅风味啦， 即系有啲大漠嘅风情咁啊。 OK 啦，因为我又唔去啦，咁啊，但系即系都大家都传咗啲相啊，咁都嚟睇，咁我都觉得都几好嘅，即系有另外一番嘅风味啊。 冇错。 咁啊，即系但系我对啲蒙古妹就兴趣大啲，我对羊好兴趣啦。 羊，去到就即系。 坐低就用杯奶茶就招呼你。 咪又敬天敬地嗰啲点搞啊？ 嗱，敬天敬地咧， 即系饮酒有啲规矩嘅。 啊，唔系佢即系嗱呢啲咧，即系尊敬嘅咧，叫敬天敬地咧，就用你只无名指。 系 无名指。咁咧就左手就攞住托住嗰杯嗰碗酒，咁啊無名指咧就沾 掂一掂啲 酒，咁咧就先敬天， 就彈上啲啦，彈上彈落， 跟住咧再沾咧就彈落地就敬地啦，敬天敬地敬祖先，敬祖先咧點一點個額頭，點呢個額頭，咁然之後你就飲， 即係飲酒之前有啲規矩嘅， 有啲規矩嘅，咁啊飲咗呢杯酒之後咧就。又有個嗰啲叫做哈達係嘛？ 係係咁啊，嗰塊布 啦，咁啊攬住你個頭嗰度咧，嗰個頸嗰度咧，就一個祝福啦，係嘛？咁呢啲都幾有新意嘅，即係講，即係老實講，你話如果喺香港啲餐廳好似係冇呢啲咁嘅。 香港就好似我唔知道，好似冇乜全羊宴。蒙古就有嘅，蒙古有嘅，蒙古餐廳有嘅。 你食即係嗱，香港都有啲清真菜館都頗係出名嘅。深水埗有间都有间啦，系咪啊？深水埗啊，九龙城嗰啲都有啊，有间 饺子店啊， 你嗰啲即系你食清真菜有羊肉啊，有咩剩咁样。咁但系即系香港地方就矜贵啲，就冇深圳嗰啲地方。 唔系你大佬，你香港啲地产啲标安得落咁多地方啊？系嘛？屌你，你整几个蒙古包，你估四方少啊？ 唔系冇错，冇错。 咁啊，所以即系都好嘅，系嘛？咁啊，嗱，我哋又唔系为匪宣传，咁啊，即系都有啲特色。咁啊，如果 呢啲系我哋中国传统嘅特色，我哋大中华捻嚟噶嘛？ 大中华捻，但系蒙古又好似唔系我哋中。 唔系咩？自古以嚟都系中国嘅。 好嗱，咁啊，好啦，我哋讲完啦，即系呢啲 开心嘢、 花絮嘢啦。喂，我哋讲讲啦，今日即系我哋睇到啦，呢个康文署咧。屌你即系，唉，都唔知咩啲乜撚嘢狗官嚟嘅。嗱，有位呢個即係台灣讀完書，喺台灣台啊叫做國立台北藝術大學。 嗱佢嗱即係事源咧就係話， 咁佢要參加香港一個話劇團啊，咁有即係有一套話劇要演出，咁啊有個長刊。 呢個包括我哋即係著名嘅靚女新聞播報員阿魏以山， 係 啊，同佢老公嘅一個劇團。 係啦，咁啊好啦，咁啊個長刊製作啦，咁啊好啦，唔俾人哋落即係正式呢個學校呢個名稱叫國立 台北藝術大學。 哇！竟然唔俾人落喎！喂，屌你咪即 系咁啊！呢个人你个名嚟噶嘛，大哥啊，校名嚟噶嘛？ 即系，我觉得即系香港啲官员咧，嗰啲荒谬咧，已经去到即系匪夷所思嘅地步，系嘛？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即系呢位同学都算啦。佢话我唔即系个，因为佢要介绍呢个同学嗰个学历啊嘛， 那个背景。 佢话咁我唔落。我直接攞張相，呢張相就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嗰個校名， 係啦， 咁即係用學校嗰個背景嘅background 就話俾人哋知，我喺呢間學校讀書嘅。 咁你出呢個帳咩？係嘛？即係原來都唔係發生一單噶啦，之前都有噶啦。咁即係呢啲狗官咧，即係數下我哋數第二個啦。我哋數一啲狗官啊，我哋睇下呢個。家湖山丘 咪嗱呢啲 咧，佢起名真系起得好 靓。嗱呢啲咁嘅地方，即系我哋所睇得到咧，新界嗰啲土地嗰啲滥用咧吓，咁你就大家喺度就转呢啲所谓转空子啊，转呢啲灰色地带。咁呢个山呢、這个所谓山丘咧，就唔系三两个月可以砌到出嚟嘅，即系有十年八年嗰個 嗱，有冇十年八年又唔知啦，即係總之有幾年之間啦。因為咧，我睇消息咧，就已經有個區員係曾經投訴咗九年，九年都係冇人理嘅，係嘛？咁即係起碼九年啦，起碼就係嘛？咁所以咁好啦，而家就即係堆咗個山丘出嚟咧。咁好啦，喂，咁個地政嗰啲喂咁樣啊？你不如噴個膠漿上去鞏固佢啦。喂，屌你！喂，唔係咁樣噶嘛？喂，你嗰啲非法。倾倒泥头是不勾走佢噶嘛？点系喷啲胶浆上去先得噶？系咪？咁我哋嗱，喂，我哋停一停先咯，系嘛？ 口干 系啦，口干饮啖水先，好。